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Everything I want is just down.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一开始来一首杰克强生的歌曲，有点海滩的味道，因为这两天确实北京开始真的很热啊，就是穿不住衣服这种感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的 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t's One More Enough， It's One More Enough。 我要给您补充一下，是穿不住厚衣服了 啊，就穿不住衣服。 不，你刚才那个意思就感觉好像一下子就穿什么吊带儿了，什么那个整个就夏天的那种感觉了。 哦、干嘛一下子就穿吊带？ 不是， 常年穿吊带。 不是这样子的， 常年吊带情 是温度呢是骤然间升高了哈，但是大家还是早晚呢注意一下这个添加衣物和添减衣物哈。此时此刻呢，如果好奇我们俩，哎，其实也不好奇了。有人说你们俩这姿势表情， 一模一样， 这么多年了也不变，也是绝了。 小的空间，小的这个镜头前，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更好的表现 啊。而且我就 他又不许我脱衣。那个就是说不许我穿不住衣服、啊、 就是你那假两件我还是让你照相了啊，没让你脱了，因为在这个直播间待得久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热的哈、嗯、我还是希望你循序渐进。那重点不是我们俩的样子，重点是今天晚上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感觉，你今天所经历的不同的事情哈，还有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523红， 是1523红之夜，看看谁今天晚上能红啊。3月14号记住了，1523是你吗？ 而且你记得吗，昨天晚上那位红人啊，幸福满满的和他哥 啊， 他恋爱中的情哥哥，感觉贼好的那个啊， 昨天一个小美女、啊、他有一个暖男哥、 啊、是今天晚上我们依然希望能够有一位这个内心哈、啊、满满的幸福感的朋友来担当红人，因为今天是3月14号，就是2月14号之后的一个月。 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或许我的心里不懂，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笑或点头全接受，但不能再 时候拍照的时候会有摄影师说，哎，你们再靠近一点点，哎，再靠近一点点啊，对对对，这样好，都笑啊，好嘞，哎，就是这样一张合影，这首歌叫做靠近一点点。 嗯，这摄影师看来没助手，挺惨的，一个人跟那喊。连那个大牌摄影师一般都不说话。 您说那是拍什么大片啊，时尚杂志啊？ 对， 我说的是生活合影，对吧？因为有很多人照相不太不知道自己笑怎么好看，所以就不敢笑了。 你想前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老对着你，甚至是这个演员他要面对着，就是前面有几个东西几个人面对着你，来回在你周围转着圈，你还得表演自如，你还得表情自如，多难的一件事。你又不是学表演的，你怎么弄？ 但是你可以平常自己锻炼嘛，这个手机既然在你这个手里哈，里面有这个照相功能，其实自拍不见得拍完一定要 po 给别人，就是自己经常拍拍照啊，掌握一下自己的这个形象啊，还有自己最好的一面啊，最美的一面，这样呢在下一次大合影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有备而来。 可以， 好吧。当然我和叶谦这个确实已经从2011年拍到今天已经快7年的时间了哈。 对， 节目快11年了，然后拍的直播帖呢也快7年了。从开始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哎呀，你们每天都拍一张，哎呀，每天都一个表情，哎呀，你尤其这个女主播啊，你每天怎么就是那个样子啊。后来时间一长，他们都懒得说咱们了。 啊、哦，我还 你发现了没？ 升华了， 没有没有， 懒得说了。 对他们觉得说与不说，你们都在拍，因为我们拍就是要告诉大家，此时此刻正在说话的两个人他们在直播间的样子。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电台节目嘛， 怎么也得告诉一声大家 来了， 开始了，我们现在在这儿等着你们呀。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多年之后看他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意义，但现在呢，它就是一个意思哈。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23红，目前没一个人向我发出这个当红人的小心声哈。不过我看到了前天晚上的单身红人，还记得吗？夏佐若。对，夏佐若昨天在这个白菜那女生面前说了，我单身啊。 嗯，其实就是比昨天那个甜甜姐暖暖男的那一对呢要自由的多，看来。 各有利弊吧。 是。 怎么说好不好呢？欢迎早到的朋友，也欢迎今天晚上想担当红人的朋友。男左女右，你熟悉的节目要开始了。 来一首 The Kill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Calling， 就是电联来电。 此时此刻1985，你没有当过红人吗？我们的红人只能当一次哟。But when Jesus heard that, he said unto them, They that be whole need not a physician, but they that are sick. I walked into town with a message for my old man. I got the last two chapters of Matthew in my hand.His hands still shake when the ponies break out on the track. Here comes the calling. His feet still quick when they say they want their money back. Here comes the calling. But daddy, did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outrun the Holy Ghost? Here comes the calling. Lie, cheat, steal, hope they fix it all up in post. The book will be open in front of the judge. Unquenchable fire.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Follow the sun out of the night. Brother,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You wanna be sure of your 这首歌和演唱者叶谦在这一段时间里经常会带来， 是这个 The Killers 啊，杀手乐队们，他的簇拥者还是挺多的，拥趸者还是挺多。他是一个新进的乐队，但是呢，一上来就显得非常老道了啊。当然我说的他是一个新出来的乐队，也并不是说他才出来两年三年，他一出来这也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说。那种四十年的二三十年的这种才是我觉得才是老人，三四十年的那种老乐队才是老人。对我来说，这种刚出道十年啊八年的这个都算是新人啊。这几年经常看见他们的影子，然后也勇夺了很多奖项啊。The Killers 刚才这首歌也挺尽显他们的一种浊气风采的，就是他们你们爱要什么节奏，爱要什么舞蹈节奏，爱要什么，我们自己就唱自己的喜欢的这种感觉。The Calling。 OK， 此时此刻啊，我们要 此时此刻呀、 啊，此时此刻 啊，我从业十六年了 此时此刻， 1985，今天晚上真的是正式担当红人了。他是一个活跃度很高的听友哈，我一度以为他早就红过。对节目的这个贡献率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晚上是1523红，他呢站了出来哈，准备呢扛起120家今天晚上外场评论的这个任务哈。 大英雄。 好了，现在起步呢30条啊，就是30条啊，所以呢你呢加油吧哈，凭你的这个表达以及这个人气以及外场的这个组织能力哈，一定会和大家聊得很开心的。当然呢，这个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聊天的话题肯定不仅仅就会围绕，今天3月14号，可能啊有关爱的日子啊，或者白天你听说了一些消息啊，等等等等。确实这两天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哈。 啊，对。 然后会发现，可能你中午吃个饭的功夫，发现朋友圈里就是被刷屏了啊，不，朋友圈里被刷屏了。 经常都是这种。就刷刷刷，今天哎呦，今天谁那怎么了？明天又谁？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哈，就是一个人要有一个内心的定力，不要觉得突然之间啊、掉队了。 有已知的名人怎么了？有你根本不知道的人忽然出名了。 是，就是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内心吧，不要觉得要做一个这个信息绝对的狂热的，一定要就是每一条都追的这样的爱好者哈，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生活不只是一部手机，还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好吧，继续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调调啊。你刚刚说这个北京的春天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了， 对， 而在北京生活很多年的朋友都会发现北京的春天也很短哈， 就是你到了这个4月份过后啊， 清明过后就特别的热了，所以夏天的味道好像也快出来了。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属于我们的秘密。 到烂漫天真终会远离，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许飞演唱的《夏天的味道》，我们就是相识在夏天的哈，所以到今年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一起就整整11年了。 哎，那一年的夏天的晚上，夏夜 是猝不及防的哈，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两个声音在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声音，我记得是，然后两个声音开始慢慢起来， 就是啊，然后不知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期间呢有好多。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一些城市的变化，然后身份的变化， 对， 等等等等，然后没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偶然之间再一次遇到我们，相当之惊讶。 是，然后后来那个自媒体也慢慢的丰富多彩了，然后收听的这个节奏跟方便度也越来越高了， 嗯， 所以大家也都就知道，这个节目如果还有的话，我可以随时听到它。 好的，其实就像你们家附近的一家超市一样哈，开了好多好多年，也许你不见得每天都会光顾啊，每天都有一些要买的东西，但是呢只要在晚上啊，你真的有些需求了。话说我们说电子现在商务非常的方便哈，各种的送达很快， 对， 但是真的在半夜如果你需要一些日用品什么的，还真得是那种24小时的超市， 24小时也不管给你送啊，你也自己得去呀， 你就是能买到吗？我就是说你没法再下单了吧， 对 不对，你只能是买到一些外卖啊什么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啊，您可能不太愿意翻我们的牌子，但是我们会在那儿等着你来翻牌子。 谢谢各位 NZNY100， 不用写你前面那仨字儿，我们也感受得到。哎，我单身啊， 这为什么你能感受得到他单身？ 我老看到他出现 啊， 说实话哈，老出现的人里 这都单身， 将近60%-70%啊都是单身。你们的单身的问题，老主播老阿姨老姐姐真的是记挂在心上哈， 是 非常希望能够在退休之前啊， 嗯， 有机会 都让你们有情人 找到伴，把我的男听众女听众啊，把情投意合的人牵在一起。 好，听一首 YouTube 的歌曲，然后我们转个身来到第20段，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andlady。 OK， 我们第20段的文章冷笑话再见。 Ask you how you know it's me. The road without a turn. And if there was, the road would be too long. What keeps us standing in this view is the view that we can be brand new.The landlady shows me the stars.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即将于3月16号上映的法国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曝光终极海报，戏精附体的农场动物剧团来袭，邀你走进天真可爱的童话世界。影片刚刚结束了全国12城的点映活动，历经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这部温馨可爱的动画让小孩子咯咯大笑，让大孩子忘却年龄与烦恼，高呼超萌超可爱，被观众称为年度最佳治愈系动画。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定档4月5号上映。电影取景自山城重庆，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与冒险的故事。由周华健演唱的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主题曲《流浪的终点》于今天上线。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将于3月30号在国内正式上映。今天影片发布中文主题曲《爱是光》 MV， 大气惊艳的唱腔与花滑少女纳迪亚的蜕变之旅融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 对，我们的 Y 场红人已经到了1523红，他的名字叫做此时此刻1985。 此时此刻1985年生的，1985年生人应该是。但其实岁数也不是很年轻啊，因为现在 比你我还是年轻很多很多。 85后嘛，起码是比我要小10岁啊，比我要小11岁嘛， 33岁了哈， 也挺好的。 好了，别不多说啊，这会儿呢，该让你的冷笑话登场了。 你姐跟你有一个毛病啊，有的时候呢，韩美啊也懒得化妆啊，她有一次呢，她就跟她的室友啊唐珊珊说，哎呀。姐今天不想化妆了，哎呦，太麻烦了，姐不行，我就直接出门了。彭珊珊忽然义正言辞把你姐拦住，姐，你不能这样想啊，然后啊，怎么那么严肃啊？怎么？我跟你说，姐，就你这个底板而言吧，你这个底板，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你了，牢牢记住你不化妆的样子了。之前你天天化的妆就白费了，一天不化妆等于永远而不化妆。 fast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ll the way to it be falling, no. Every time that you leave your spot, your girlfriend call me like, come on, no. I like the way that she treat me, gon' leave you, won't leave me, I call it that castle, no. She say I'm insane, yeah, I wanna run away, yeah. 记住也好啊，尤其是对我弟弟这种人，你必须让他记住你姐姐不化妆时候样子，不然他每天早上起来，他以为自己旁边躺着另外一个人，吓着呢，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你们姐妹俩都有这个习惯啊，你们注意一点，注意一点，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化好妆再出门啊。 22:38:54，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所有的福气都藏在脾气里。活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大的福报就是好脾气。说出这句话时，我都有点惊呆，突然开悟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圆饭还是家里那几个人，只不过平时我们并不喝酒，遇上过节，全家人多喝了几杯，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借着微微的酒意，我心生感慨，用了十多年我才深刻体会出这句话的含义。我很早就认识了陈胖，来自农村的他既不帅气也不多金，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才追到我。我们在一起时，当时身边的人都说他配不上我，而我也曾经心里委屈，以我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却过得很幸福，我们不但度过了七年之痒，还越来越恩爱和默契。年前我请远道而来的朋友一家人吃饭，这个女孩以前是我最好的朋友，陈胖刚追我的时候没少做她的关系。在餐桌上，我们不停地开着彼此的玩笑，朋友笑话我们说，哎，都这么多年了，陈胖还像过去一样，哎，想着法子哄老婆开心，连你那臭脾气都被治好了。她老公也忍不住笑着说，我老婆呀就希望我像你老公那样，可惜我做不到。这也不是第一次闺蜜扬她贬我了，我还有几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我们几家人每年会聚一两次，近几年来几乎每次聚会，我的闺蜜们总会各种夸她，言下之意就是感谢她改造了我。我知道闺蜜们的意思，在她之前的前几任，我也是经历过吵架吵到天崩石裂的，没想到遇到她这个没脾气的人，我也偃旗息鼓了。 年29，我们想去商场买点年货。陈胖提前去开车，说好了我们过10分钟下楼。坐在沙发上，我竟然睡着了。欣欣摇着我说：“妈妈，快起来，我们要走了。”我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好困啊，让我睡10分钟。”等我睡醒时下楼，他已经在车上等了30分钟。我问他：“你怎么不叫我呀？”他说：“我打你电话了，你没接。”我就在车上看了几个视频。他说话时毫无责怪的意思，我却好内疚。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去购物了。我心想，如果他数落我，我再还嘴，这么一来一回几个回合，好心情就全破坏了。他和我作息时间不一样，他喜欢早睡，而我喜欢熬夜，常常是我上床时他已经睡得正香。有时我睡不着，就会摇醒他和他聊天。他从来没有因此发脾气，也不会怪我胡思乱想，更不会无视我的存在。他总是睁着睡眼惺忪的双眼和我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天，直到我说困了睡觉吧，这才双双睡去。曾经有一档节目采访王志文，40了怎么还不结婚？王志文说，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很难，比如半夜想到了什么，你叫他，他就会说几点了，多困了，明天再说吧，你就立刻没兴趣了。找到一个你想跟他说，他也能跟你说的，不容易啊。看到这里我就在想，这不就是他吗？找到一个能聊的人不容易，找到一个半夜叫醒也能聊的人更不容易。他的好脾气也慢慢影响了我。他总说，对付倔毛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毛驴，顺着顺着就没事了。一个人的好脾气更多是来自家庭的滋养。陈胖的父母都是很温柔的人，我和他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8年，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婆婆不太说话，女人年纪大了都喜欢啰嗦，但是她却是个例外。她不怎么唠叨，也不爱说闲话，她就是费尽心力地照顾老伴儿和子女的生活，从不提任何要求。公公对婆婆宠爱了一辈子，婆婆大字不识一个，她就像婆婆的盲公丈，任何时候都伴随着她身边。偶尔婆婆对着她发小脾气，她都是嘻嘻的不回应。公公不仅对老婆耐心，对孩子也很慈爱。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教育却很成功。用陈胖的话来说，爸爸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无条件的爱，无论孩子有没有出息，他都爱他们；二是从小特别尊重孩子，孩子在他眼中是平等的，他什么事儿都和孩子商量。在他的教育下，3个孩子两个毕业于985、211大学本科，一个是体育特长生。孩子们个个心地善良，家庭幸福，也都十分孝敬父母。有天晚上我在书房里闻到一阵炒糊的味道，去厨房一看，发现是公公在炒花生。吃完饭后我看见陈胖在吃花生，我说吃炒焦的东西容易致癌，别吃。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说有没有意思，爸爸每次炒花生都炒焦，几十年如一日。我让他把炒焦的花生倒了，他嘘了一声，小声对我说，等他睡着了我再倒，我就告诉他们我半夜吃掉了，否则他会心疼的。我心里涌出一阵阵温暖。什么叫孝顺？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啊。他可以对爸爸说，你还炒花生，不要浪费钱了。他从没有一次炒，你从没有一次炒成功过。他也可以当着爸爸的面儿把花生倒掉，说吃焦东西会致癌的，不能吃。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做法，结果就完全不同。子夏问孔子何为孝，子曰色难。孝顺最难的就是子女对父母的脸色。给钱请吃饭 去旅游，这些都比不上对父母和颜悦色。所有物质上的赡养都比不上父母精神上的和情感上的安慰。所谓父慈子孝，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就会对父母孝顺。虽然陈胖从小家庭条件并不好，但是好脾气的父母给了他们一个幸福的家庭，让他们拥有富足和安全感，而子女也回报给父母最大的孝顺。我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平和幸福的快乐家庭成长，他也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放寒假了，他贪玩，每天都晚睡晚起。有一天早上9点多了，他还在熟睡，于是我拉开一点窗帘，想让他自然睡醒。这时他翻了个身，撒娇怪我，人家睡得好好的，你拉开窗帘吵醒人家。我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小声地说，要起来啦，小懒虫。这一幕就像心底里的一朵粉红色的小玫瑰，柔软而又温暖。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如果我睡懒觉，家里大人会大力地打开窗帘，然后大声地怒斥，而我被吵醒后会气得发脾气，大吵大闹。父母情绪稳定，孩子的情商就高。我的孩子上小学以来，我们很少因为学习发脾气。那些在网上流传的父母陪读书被气炸了的段子，在我们看来真的很少发生。我们从不打骂孩子，我的孩子多数时都是自信快乐的。他不高兴时会发泄情绪，这时我们就退后，给他空间，让他冷静思考，他很快就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了。有时我都不敢相信我是这样的妈妈，要知道我是被我爸爸打大的。我和我父亲感情很好，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但爱恨分明、性子火爆的人。因为深爱他，我也遗传了他的个性。小时候我的孩子太调皮，我也会气得想揍他一顿，但是我老公总是劝我，如果教育靠严格要求，靠打骂可以解决，事情就简单了。最重要就是要理解孩子的情绪，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我开始学习做一个温柔的妈妈，渐渐的我发现他成了一个善于沟通、情商很高的孩子。在陈胖一家人的影响下，我意识到好脾气才是一生最大的福气，懂得控制情绪是一种做人的修养，更是一种处事的智慧。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体魄，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源自好脾气。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谈及他的母亲，感慨道，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没有一句伤人情感的话。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儿，莫过于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儿，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别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我很早就知道情绪的重要性，但是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好脾气才是幸福人生的源泉。这么多年，我亲身的经历告诉自己，所有的福气全都藏在你的脾气里。所以让我们共勉，要懂得控制情绪，要有好脾气才有好福气。 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 动作一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重新开始遗憾又算什么，我的生活最后得到什么，我唱着唱着青春对星空，我不想再许愿，为这披风我有我的飞行，我想以真实的我来骄傲，哪怕我只能划过梦中你那片天空， 来自徐佳莹的歌曲，在一段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了因爱发光、 因爱发光，因好脾气而有好福气、 对， 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真的一个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哈，并且我觉得好脾气真的是需要时间的历练的， 这个修养不是一时半会儿， 对对对， 而且很可能都会功亏一篑，因为人的那个随着年龄增长啊，其实你不调柔性比你原来你反了，你们以为就是说这个那德高望重或者是老慈祥者什么的，这个词其实是一种向往，真正的实际情况是人在年龄越来越增长，然后接近老态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五衰相的时候，他其实是里边那个不调柔的，他其实脾气可能是越来越大的，因为他身体不喜欢、 男人脾气会越来越大，女人脾气反而会好一些。 不是女人你也知道有一个就是很特殊的时期， 我觉得我这几年比早年间脾气好多嘛，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我说的这个可能是假象，然后人在这个那个身体慢慢不行的时候啊，五运下降的时候，五运就是开始 不是叶大夫啊，叶大夫啊， 一定要注意啊！叶老师， 您觉得吃点什么能调节一下这个问题呢？ 这个年期要是在更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 22:56，我们转个身，第三时段呢，我们再慢慢的聊。同时呢，红人此时此刻1985，一会儿去你们家里做客，1523红是你了，一会儿见。

这个红人啊、就是没有前天的那个没有前天的那个什么力啊，稳重力，没有昨天的那个甜蜜力，但是他有今天的他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自由张力啊。所以此时此刻1985是一个自由张力的，我看了啊，做出这个楼卡的这个状况了，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子啊，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健康的大男孩形象， 是个男孩子哦， 对，一健康的男孩 还真是。 是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关注了34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荔枝 FM 音乐啊，啊音乐。他第一个关注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这是谁呀、啊？ 哎，我上一次说到这儿，你就说这谁呀、 啊？对呀、啊，这个不是 你都两娃了，还不知道王菲的微博是什么吗？ 哦，他写成这样了。 这个一直就是他的微博的名字啊，虽然没有叫微博，不是叫王菲认证。 看来是想就是避开所有众人的眼睛，自己开个小微博玩玩。 这我 相当于他的小号似的。 是啊，我第一次说的时候你就啊，这是王菲的微博。 你看来他成功了，因为根本记不住，没人能记住他这号嘛。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北极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被所有的人误解在。 yo. Big Shaq, the one and only. Man's not hot. Never hot. Scrap. Skitty-cat-cat. Boom. 2 plus 2 is 4. -1 that's 3. Quick maths. Everyday man's on the block. Smoke trees. See your girl in the park. That girl was a uckers. When the ting went quack, quack, quack, you man was ducking. Hold tight, ask me, my brother, who's got a pumpy? Big ting. Hold tight, my man, my guy, he's got a frisbee. I trap, trap, trap on the phone. Moving that cornflakes. Rice Krispies. Hold tight, my girl whipped me. On the road doing 10 toes. Like my toes, like my toes. You man thought I froze. I see a pen girl on a post. If she ain't on it, I post. Look at your nose. Check your nose, fam. You don't know. Nose long like garden hose. I tell a man's not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The girl told me, take off the jacket. I said, babe, man's not hot. Never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The girl told me, take off your jacket. I said, babe, man's not hot. Never hot. Hop out the 4-door with the 4-4. It was 1, 2, 3, and 4. Us, man. Chilling in the corridor. Yo. Your dad is 44. And he's still calling man for a draw.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et him know. When I see him, I'm gonna spin his jaw. Finish. Take man's twix by force. Take it. Send man's shot by force. Send it. Your girl knows I've got the sauce. Flexing. No ketchup. None. Just sauce. Saucy. Raw sauce. Yo. Boom. The ting goes. Skitty kick. Pop, pop, pop. And the pop, pop. I tell a man's not hot, man's n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The girl told me, take off your jacket. I said, babe, man's not hot, never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The girl told me, take off your jacket. I said, babe, man's not hot. Man can never be hot, never hot. Perspiration ting, spray that. Links effects, come on. You didn't hear me, did you? Nah. Use roll on, use that. Or spray. Shh. But either way, A, B, C, D. Alphabet ting. The ting goes. You don't know. Big shot. Man's not hot. I tell 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40 degrees and man's not hot. Come on, yo. In the sauna, man's not hot. Never hot. Yeah. Skinny cat. Yo. 呀呀，哎，有的时候你不用写什么歌词啊，包括你都不用唱什么要要切根岛，你看这首歌多好啊 ，Big Shark， 他直接他就那个扣扣扣，咔咔咔咔咔咔， 很有气势哈，很像是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哎，觉得一个人好像变化挺大的。哟，叶倩， 卡着壳的怎么？ 哟，有一孩子啊， 嘟嘟扣扣盖， 40几啦。 我孩子40几了，我得多老啊！ 您40几了？ 啊，我孩子40几，我得80，我奔80去了，我要奔60去了。 要说这个3月14号，今天也是双鱼月份哈，这段时间过生日的朋友非常多，而我也发现真的有很多，可能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影视界的一些演员啊，各方面哈，也都是在这个月份中出生的。 那是 啊，的的确确哈，这个月份的朋友就是情感当中很丰沛的部分多一些哈。 这不是最大的那个，我这月份出生的最大的腕儿是爱因斯坦啊，不是上次不是说过吗？ 今天就是他的这个生日哈。 生日啊。 另外做艺术方面有很多人，怎么说呢？我觉得。3月嘛，也是这个天气开始回暖啊，然后人生呢就是有希望感的月份哈。 嗯， 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月份当中呢，给自己一个好的一个心理暗示，对吧？ 对， 就是不管天气如何啊，或者是你周围在处理的事情的状态如何，积极的心理暗示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啊，时不时你就打开你的收音机， 是 啊，就是我们定制的那台收音机，你就调到蓝牙部分啊， 哎， 我就一遍一遍对你说。祝你快乐，祝你开心啊！祝你开心啊！不是祝你快乐，祝你开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吧？这个活着总有好事情发生， 是啊， 如果一件事儿还没有到好的状态，说明还没有到最后呢，对吧？只是在过程要有点耐心。 星星，细数的亮晶晶，太多光吃掉他们的身影。就像我爱上你，隐没在灯海里，闭眼中只看繁华的夜景。 If you've got a bit, you go. Oh, wait,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one? Quick thing, just a quick thing. No long thing. Alright, let you go and now I go, because I've actually got something.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 saw him 5'10". I was on a hype when I first walked in. Straight 10 out of 10. Had a league one chick, now my thing's burnt. And some man creep on a D-Lo. Real talk, that's not me, though. This next line is a reload. Who the f*** is Theo? Man like cashews, nut in a mouth like cashew. Break legs when I smash through. Beef me on Twitter, that's a mad move. Don't watch haters, not dealing with man, it's just major. I'm wiped up now, see you later. Done no fear type on paper. So my chip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Move to my chip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Balenciaga, Balenciaga, your hair chicken dead, I think you need a new barber. No drama, no drama. Yeah, you man, I'm muggy, we go harder. Mash up the place. Smash up the rave. Come on, come on, that chick's too bait. Come on, come on, got steak on my plate. Came in the game, open the gates. Flew to the stage, mixed with the greats. Pops insane, Stormzy's mate. Make that cake, face is bait. Yeah, she said I got a bit. Kiss to the neck, I'm on top of it. Calendar's out, there's no stopping it. And the girls all scream when I'm dropping it. Move to my chip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Move to my chip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Yeah. And if you've lost your head, I know what's happening. It's the sound of Chris and Kem, I swear we're back again. And if you've lost your head, I know what's happening. It's the sound of Chris and Kem, I swear we're back again. Nah, Chris. Nah. Sorry about Chris, he gets a bit excited sometimes, so. They sound sick. Obviously, we didn't choose this rap life, though. The rap life chose us. That's what people got to realise. Move to my chick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Move to my chick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you're doing b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ought you were quick,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Think we're gonna slip,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It's a little bit, leave it. Little bit, leave it. Little bit, leave it. 什么意思？小小走开一下啊，小小走开一下。但是你听不好，还想感觉他叫流鼻涕，流鼻涕嘞，感觉是一直跟你说，哎，我流鼻涕嘞。 小歌很短、啊， 哎，我的流鼻涕嘞。其实叫做 little bit, leave it, little bit, leave it。 嗯，还是让人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歌曲。 对， 刚好有朋友可能也在做策划案，这位叫做倚窗听雨久未眠的听友，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开会一直开到晚上9:30，哎呀，写这个策划案起草啊，到现在啊，就是一直很忙碌哈。 那这肯定的。 那这首歌呢，得给你提神醒脑一下哈。 是。 但是大部分人到了23:20的这个时间点，真的是要。准备要进入梦乡了哈， 嗯， 明天呢就是消费者权益日，3月15号了， 3月15号， 然后3月呢也是过半了啊，大家的这个生活呢，我要提醒一下，2018年第一季度只剩下最后的半个月了， 是， 吓不吓人？吓不吓人啊？ 哎，去消费吧，消费一下吧，感觉一下自己的权益吧，明天， 一直以来都 找一下好好的地方消费一下啊。 好了，此时此刻呢，我也要带来一首轻柔的歌曲哈，像你刚才那种有含有脚，你那个就真的就像在胡同口见面啊，两个人在那儿， 你 一句我一句的， 意思就是说黑人兄弟在一起见面就全是这种话。 对，你听听我这。 今晚的星星很美，你在哪里？看见了没？哦嘿，今晚的夜色真美，我在这里还没有睡，想你的心随你远飞，离别总是让坚强地微笑地 随着风向你远飞。 Oh baby baby baby， 我就在这里，请不要不要不要轻易说放弃。不管你到哪里，生活需要勇气，我一直会在这里等着你。 Oh baby baby baby， 请你要珍惜那所有所有所有温暖的记忆。当我们在一起，相爱需要勇气，坚强地微笑地和你在一起。 These is red bottoms, these is bloody shoes. Hit the score, I can get them both. I don't wanna choose. And I'm quick, cutting off, so don't get comfortable. Look, I don't dance now, I make money move. Say, I don't gotta dance, I make money move. If I see you and I don't speak, that means I don't f*** with you. I'm a boss, you a worker, bitch, I make bloody moves. Now she say, she gon' do what or who? Let's find out and see.Cardi B, you know where I'm at, you know where I be. You in the club, just to party, I'm there, I get paid a fee. I be in and out them banks so much, I know they tired of me. Honestly, don't give a f*** about who in front of me. Drop two mixtapes in 6 months, we're breaking as hard as me. I don't bother with these, don't let these bother me. They see pictures, they say ghosts, I'm who they tryna be.Look, I might just chill in some babe. I might just chill with your boo. I might just spill on your babe. My p- feel like a lake. He wanna swim with his face. I'm like, okay. I let him get what he want. He buy me Yves Saint Laurent and the new whip. When I go fast as a horse, I got the trunk in the front. I'm the hottest in the street. Know you probably heard of me. Got a bag and fix my teeth. Hope you know it ain't cheap. And I pay my mama bills. I ain't got no time to chill. Think these things be mad at me. They baby father.What a bill. You can f*** with me if you wanted to. These expensive, these is red bottoms, these is bloody shoes. Hit the score, I can get them both, I don't wanna choose. And I'm quick, cutting off, so don't get comfortable. Look, I don't dance now, I make money move. Say I don't gotta dance, I make money move. If I see you and I don't speak, that means I don't f***with you. I'm a boss, you a worker, bitch, I make bloody moves. If you a f***, you get popped. You a goofy, you a op. Don't you come around my way. You can't hang around my block. And I just check my account. Turns out I'm rich, I'm rich, I'm rich. I put my hand above my hip. I bet you dipsy, dipsy, dip. I say, I get the money and go. Dip this high like a stove. My glitter is gold. Tell that little bitch in her roll. I just a rover in a rose. I just came up in a rave. I need to fill up the tank. No, I need to fill up the safe. I need to let all these know they none of them, none of the same. I go to dinner and steak. Only the real can relate. I used to live in the peace. Now it's a crib with a gate. Rolly got charms, the life was the place. Hard to let these know. Just in case he's forgot. I just wanna check the mail. Another check from all the shots in low. You can f*** with me if you wanted to. These expensive, these is red bottoms. These is bloody shoes. Hit the score, I can get them both. I don't wanna choose. And I'm quick, cutting off, so don't get comfortable. Look, I don't dance now, I make money move. Say I don't gotta dance, I make money move. If I see you and I don't speak, that means I don't f*** with you. I'm a boss, you a worker, bitch, I make bloody moves. Bloody moves, bloody moves. Cardi B 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Butter Yellow Butter Yellow Da da da da da。 嗯， 最近看来是 我放这个嘻哈，还有放 rap， 可能放的有点多。 对呀，这二娃老妇开始走年轻路线了。 是啊，最近这个你也知道什么最火嘛，对吧？你要跟上形势呗。大家都听这个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放？放吧， 来看米 A124 赞你了，他觉得你放的歌他依然非常喜欢哈。 嗯， 虽然平常很少看到他亮相，但是在这样的水逆即将到来之前哈，很多这个老听友又回来探亲了。 哎、呀，你又是这种坏消息。 23号就开始了吗？这、哎、 坏了！ 这友情提示，温馨提醒，怎么就叫坏消息了？ 这怎么办、啊？ 每一次逆行都会把一些过去的朋友、过去的事情以及过去未完成的东西又带回到你现实的生活中。 这是唯一好的。 当然，不乏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伤感呢，或者是意外。所以在此期间呢，大家无论是出差呀、赶车呀，一定要打好这个时间预算啊。另外，这个做的文件呀、要备份呐、要存档啊，这个自己的手机啊，各方面东西都看好了。 幸亏这是水星逆，水星逆也就这样了。 不，其实这段时间木星也一直在逆着啊。 其实这是古时候最大的、最怕的，你知道古人最怕什么吗？火星进入你们天蝎道。 哎呦喂，这几年你看耳濡目染，你还真的开始上道了哈。 秦王时代就是因为这样亡的国。 哎呦喂，你还没事研究这东西呢、啊？ 这非常厉害的。 这个当然了啊，有他的一个客观的一面，不要完全看啊。好嘞，我们第四时段见。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大气扩散条件仍然很差，雾和霾的天气持续。市气象台今天17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雾和霾将逐渐消散，能见度有所好转。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较今日有所下降，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点， 说给你个假象，你可真上当。 23点32分38秒，让我们来欢迎嘉宾叶谦登场。 对，北京时间23点32分44秒，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工作男左叶谦和老主播韩立都在这里。

let me tell you why. It's the very first breath when your head's been drowning underwater. And it's the lightness in the air when you're there chest to chest with the lover. It's holding on though the road's known, seeing light in the darkest things. And when you stare at your reflection, finding hope and hope for this, I know that you'll thank God you. I know where you've been, where you are, where you're going, yeah. I know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ife. What's a day without a little night? I'm just trying to set a little light. It can be hard, it can be so hard, but you gotta live right now. You got everything to give right now.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Woo!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I don't wanna die today. I don't wanna di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I don't wanna die. I don't wanna die. Logic 和 Alicia 这两个人唱的 是唱哭了似的， 唱什么呢？唱的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这名字叫做18002738255， 密码啊？ 我觉得是电话号码，18002738255， 就是客服的那种电话。 对对对，差不多这种感觉，嗯。 反正听着听着， 要不然就是门牌号码没这么长的，就是应该是一个邮编也没这么长啊，对吧？ 有故事哈， 对。 23:40，听完了两首歌，这也是我们第三十段的节奏哈。大家会发现，我们登场的这个上台报幕的次数呢，没有第二、三十段多了哈。 嗯。 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就是有更多的这个进入梦乡的可能，我们会陪伴一些在马路上现在还在行驶、在夜间工作的朋友。但是我最近发现，爱北京的傻乐乐，这个上线的频率已经开始有取代其他听友啊，有一阵子很热门的一些听友之事哈，不知道最近是发生了些什么啊？ 发生什么了？怎么了？忽然来说了些什么话？ 他也变得非常的暖男。 嗯， 各位听友，明天可能要降温。 对，他说昌平起风 了，你们一说话，千军万马听你调遣。 也就是一阵风。 我在啊，就是话非常的密啊。 谢谢。 谢谢你的热情，但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昌平一起风，那室内马上也就是刮过来了， 快过来了，快过来了啊！这个白天的霾也要散掉了， 对， 好有晴朗明媚的日子了。 就那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空白格。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

our worst times. You could see the best of me. Flashback to my mistakes, my rebounds, my earthquakes. Even in my worst lies, you saw the truth in me. And I woke up just in time. Now I wake up by your side. My one and only, my lifeline. I woke up just in time. Now I wake up by your side. My handshake, I can't explain this. See my name in every picture. Stops. I don't want you to let go, that's mine. Only b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Carve your name into my metaphors. 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let go, that's mine. Only b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There is an indentation in the shape of you. Only b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You made your mark on me, golden tattoo. Only b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Dress, dress 来自 Taylor Swift， 妹妹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衣着，衣着光鲜也是她，衣着褴褛也是她 ，Dress。 衣衫褴褛 啊，衣衫褴褛，对对，衣衫褴褛。 好的，这个时段节奏没有在叶倩的歌曲当中放慢哈，好像还是很给人一种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切都会有新的开始的那种欣欣然、有希望感的旋律哈、这样也很好，因为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哈，今天晚上啊，尤其是对于巴萨、切尔西的球迷来说， 切尔西， 你们知道吗？ 俩大豪门。 3:45哈， 对， 这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啊、就将又一次上演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要熬个夜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比赛了。 我倒是可以，因为通常这个小家伙他是2个小时吃一次奶，2个小时拔一次厕所，所以他也很有可能3:45。 二娃老妇哈， 很有可能3:45把我叫醒。 反正生活里啊，珍惜你那些还热爱的、能够让你沸腾的事情。 对， 因为这样的事情，它起码证明着你心里可能还真的住着一个少年和少女。 少年说你，说年说你。 就是别人常说的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对， 它不是只是泛泛的一个鸡汤文哈，它是让你真的在你的状态里啊，精气神里有这个东西啊，而这个东西大概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而言充电的啊一个电源，对不对？ 是， 所以不要放弃你的热爱，熬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口，我脱离了危险。 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没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浮动，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 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老狼演唱的《虎口脱险》啊，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电影哈，就这首歌里所唱到的，好像也会让很多人想到自己面对过的同样的场景。 嗯，一听就是他的嗓音，一听就是他的这个流畅的这种叙事感的风格啊。 好啦，时间走到了23:56了，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谢谢此时此刻1985，谢谢很多晚上来听男左女右并且还会留言的听友，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才会每天晚上觉得真的有好多人在等着我们。 是，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 Pray，就当是睡前的 pray 吧，啊，有人有这种习惯的话，睡前一祷告是可以的 pray， 然后咱们伴着这首歌进入梦乡， 晚 安。Maybe I'll pray. I have never believed in you, no, but I'm gonna pray. You won't find me in church.In the Bible, I am still here and I'm still your disciple. I'm down on my knees, I'm begging you please. I'm broken, alone and afraid. I'm not a saint, I'm more of a sinner. I don't wanna lose, but I